倒逼我，如果你早想我，你会发现我漂亮的容颜。假如你发现我，你会爱上我，因为我很喜欢下雨的天。如果你早想我，你会和我一起淋雨，在雨中拥吻。假如你发现我，一定要拦住我，因为我怕我以为我没戏。假如你早想我，你会明白，原来外表只是个玩笑。 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ars and Megh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。 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点每一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试着一直倒数着。 第二名 Troye Sivan Animal。 我要带着 care for you， You're mine, mine, mine, tell me who。

生日快乐，永远都有这样的笑容，让这最后一次的离开带走你所有的脆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太多的不甘难以割舍，太多的事没有做，太多话还没有说出口。祝你生日快乐， 就是我全部的家当，不理你难存在，不想呐喊绝望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厚重语词，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背负某一起 背负某一起的孩子。

会化成空，不要在乎感受，见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成篇幅如梭，我不必再以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人的目的不放弃。 第二名胡彦斌，你要的全拿走， 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在乎感受，见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成篇幅如梭，我不必再以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遍两遍三遍，最后百口莫辩，寂寞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，曾爱的坦荡无言，别认为过去留一些尊严，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，你要的全拿走，剩下的我承受，留下我能留够，别怪你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得梦中，哪怕他不 蔡徐坤 Pulled Up。 Baby got me all the time, got me seeing what's on my mind, I can't tell what's up or down, I don't know my left or right, start it again, second chances don't come easily, I'm not gonna pretend, never thought that things would be the same, wherever I am,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, I'm making a stand, and I'm gonna make it through 身边，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，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场景。那一刻我忽然感应你就在我身边，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，或许爱能穿越时间 girlfriend. Yes, hey, she's so lovely, but I 是和激动以为 your friend. 偶尔的说都听不进，让自己不相信你迷了情，还是害怕被伤了心。她说的你都信，到底是什么病？那短信难道不是证明你笨的现在才信？